大家好啊！今日牛医生与狗护士嘅录音时间又翻嚟，情商翻阿笋哥喺度做录音。咁咧，今日咧，就嚟又过年啦，咁啊，同大家讲声新年快乐先。今集讲一集钱搵钱。 钱搵钱，哇！29号啦，今日 嘅。系啊，29号啦，仲有几日过年啦。咁点解今日讲一集钱搵钱？因为未即系09年，我哋搵唔到钱啊，咪讲一集钱搵钱啦，屌！ 唔系，其实钱搵钱呢样嘢系即系全，你发现全香港。即係作香港人啊，普遍都係即係就算你冇咁嘅能力，你都用呢個咁嘅概念去諗你嘅生計，即係有啲咩大陸嘅方法呢？ 嗱，大陸嘅方法，阿寶寶龍就因為嗱，而家我哋揾錢嘅手段少咗，順哥。我講下八幾年，即係我啱啱投入社會生產嘅時候咧，一個人有兩份工係最 basic 噶。真係㗎，嗰陣時嗱，我啱啱先第一份工係撈印刷。咁印完嘢咧就夜晚黑7点零钟啦嚇，咁啊5点零钟就放工噶啦，5点零钟放工之後做咩呢？老細咧就開始印絲幫嘢啦，因為老細兩個人 partner 噶嘛，咁咧機器咧就即刻分拆兩邊，喂嗱，阿狗護士，你咧就可以選擇放工或者加班，加班就唔係印翻我哋即係合股，譬如 A 公司嘅嘢噶啦，而家就變咗 A B 公司，你中意跟 A 老細 B 老細，咁咧。就印絲幫嘢， 咁邊邊人工高啲咧？ 一樣嘅啫。咁咧，嗰啲師傅啊做咩咧？走去第二間公司做大啲嘢，有啲去斬燒臘咯。真係㗎，我嗰陣時識個印刷廠嗰個師傅，一放工夜晚做咩啊？去燒臘檔、大排檔斬燒臘咯，斬燒鵝咯。咁你放工都係放5点啫嘛，去到大排檔食埋餐飯7点钟，7点钟斬到凌晨。咁啊，屌嗰個又賺成雞嘢一個月咯。咁你嗰個有幾雞嘢一個月？咁啊夾埋都成5雞嘢一個月。咁啊！嗰陣時我仲記得，最揾錢就係揸貨車、揸貨櫃車、揸貨櫃車嗰陣時，即係幾皮嘢至10皮嘢不等。咁啊，嗰陣時總之係一個人可以有即係兩三份工作係即係唔係稀奇嘅事。但係而家就一個人有好多份工作，但係都揾唔到食嘅時候啦。屌，我哋睇下筍哥就知啦。屌， 即係如果俾你揾好多份工嘅話咧，而每份工即係你要嗰份工本身佢個產值高， 係 你譬如我以前印刷。喂，印刷即係基本認識就係、是，冇一千嘢就唔印噶嘛。 係。 咁點解佢哋成日都話，喂，開機係有勞損嘅。係。即係同埋一印佢要印好多版嘢嘅咁樣，我唔知啦。即係佢哋個概念就係，總之每次印要印好多嘢嘅。 係。 咁於是乎咧，就係、是、小嘢就唔做啦。係 啊。 大嘢即係幾皮嘢先開波啦。係 啊。 咁其實就係、是、意思就係、是，佢個產值好高啊，佢好似人銀紙咁印嘅手。咁好似從我哋做曬相都係喎，你諗下，即係雖然我哋做細單嘢，咁你當一蚊一張紙，一同相36張，36蚊加10零蚊充費，咁咪50零蚊咯。咁然後一日打100零碌咁樣，一日就幾萬蚊埋單咁樣，都幾好賺啊啲錢。咁你當嗰個產業啊產值高嘅時候咧，咁其實你做夥計人工高係啱嘅，因為你而家係純粹要透過嗰個工人佢嘅技術去。進行產值嘛， 是啊、 即係譬如話咧，然後呢、這個嚇、你受緊傷嚇、要揾我射啲精去縫埋個傷口嘅。 喂，近排有套戲叫咩？無線嘅愛上咩蛋白質的女孩，我即刻諗起啲鹹嘢，一套鹹嘢又 講咩㗎咧？呢套嘢 我冇撚睇過，屌佢老母！一睇你咁閪片個名已經超好睇啦， 睇個名好好笑，好睇㗎嘛。 等於以前有一套卡片叫《俏皮扮野貓》，嗰陣時我老友講：喂，你有冇睇《俏皮扮野貓》救護士？我話係咪鹹嘢嚟㗎？唔係啊，無線啲卡片咯，屌佢老母！ 即係咁。將呢個精益提，呢個精益生產者肯定係佢係佔大份嘅，即係佢去 organize 呢個生意嗰個老闆，佢就一定係佔四份。你其實而家香港好多生意都係咁噶啦，你譬如話做呢個廣告 model agency 咁樣，即係請啲靚模翻嚟，佢去賣身出去俾人哋去拍廣告嘅時候。咁你 agency 中間， 喂，筍哥打斷第一樣嘢先，今日睇咗單靚模嘅新聞，嗱、我抄低咗啊。 判咗未咧？嗰、那個 嗰、那個就未知啦、嚇，即係講真咩咩九九乜鬼嘢咩咩 九子轉運大九子轉運盤， 嗰、那個就未知啦。咁咧有一單嘢咧就好撚搞笑，今日想同大家傾下嘅。話説咧有一個戀童癖嘅中學教師啊，咁咧就即係為咗滿足自己戀童嘅癖好啦，咁啊約靚妹由呢、這個即係十。 一歲至十五歲，咁咧就喺呢個三 boy 三 boy 二 girl dot com 嗰度登好廣告，就話叫啲靚妹咧就上嚟做靚模，咁咧自己個網名叫斯隆，咁咧就叫啲靚妹唔緊要噶，你帶埋男朋友上嚟啊，咁啊一齊影都得噶，咁咧一上撚到去咧就話我哋咧就可能要影啲性感泳衣照，咁咧就會去嗰啲studio 影啊，咁個 studio 之後就變咗咧就屋企啦，同埋一個即係嗰啲時租酒店，咁上到之後咧個男朋友點咧？叫個男朋友喺廁所等啊，或者混撚。又喺个厅度，我瞓紧住喺间房度，就专影啲靓妹个波啊，系啊，屎忽啊，屌你老味！即系好老实讲一句，今次咧，你点解会打断你打岔你咧？话说我啊睇呢个村上春树嘅IQ 八十九，咁其实呢本书就唔系叫 IQ 八十九，叫一 Q 八十九，咁咧。佢一 Q 八十九裏面係講咩呢？就講變態佬。咁咩叫 typical 嘅變態佬呢？就係受過良好嘅教育，有一份正當職業，有一個良好嘅家庭。但係呢，佢當喺呢個變態嘅即係面目出嚟嘅時候呢，就一定係做一啲非常之猥瑣同埋淫褻嘅嘢。仲有一樣嘢就係佢講出嚟嘅時候呢，就冇人會認為佢會做變態佬呢個職業嘅，因為咧通常佢哋受過一啲良好嘅教育啦，有一份高等嘅職業啦，有一個良好嘅家庭，通常呢啲就係典型嘅變態佬。嗱，今年咧我留意咗一樣嘢，香港啊出現咗好多變態佬。屌你！ 今年啊，嗰、那個叫咩公園嗰個屌鐵板嗰、那個， 哦，屌鐵板上年 嗰、那個上年嘅啦，已經係。 上年屌鐵板，屌你！ 今年反而係 咩狗子轉運大法啦、啊！屌！ 喂，呢、這個我一半半啦、啊，我都唔知佢係堅定。 唔係同埋變態佬好得意㗎，你見個個變態佬都係有一份正當職業，有一個良好家庭啊！屌你，好少見地盤啲仆街就係變態佬啊！ 同埋今年呢、這個有人中意掟強水。 啊，係啊，掟強水單嘢我都想講啊，不過你講埋頭先經濟嗰單嘢先。 經濟我唔記得咗講咩，你 屌 你翻翻轉頭。 咪錢揾錢，咁你話説咧，我哋而家咧就好難揾錢，因為咧屌你就嚟搣鳩爛喎個機套。 好易又爛爛地。 咁咧就即係以前我哋有幾份工啊，而家冇啊。咁阿筍哥啊頭先講，因為嗰、那個即係產值嘅原因啊。咁你以前做影相啊，筍哥頭先講 啊，以前唔係啊，你所以咪就係話你個產值高嘅時候。你因為你作為一個工人，你係可以，你係幫老細賺取最大產值嘅。於是乎，你應該係攞到最大份人工。咁但係而家咧，嗰、那個似乎咧、那個，你譬如話而家印刷冇得做啦， 大陸做啦，屌你香港印， 而係個重點就係個技術革新。你譬如話而家印刷咧係講緊呢個電腦追息噶嘛，所以咧你師傅溝息啊。 以前我哋真係溝息喎， 而家唔使噶啦，冇呢啲嘢噶啦。 係咩？ 係啊，呢、這個電腦追息噶嘛。 喂，咁啲息點溝咯？點溝出嚟？ 我唔知喎。係啊，即係我冇做過呢行，但係我知道就係、是所以印刷工，我其實好多次揸坐的士嘅時候，佢都話俾我聽，佢係印刷佬嚟嘅。 係啊。 我諗香港以前好多人做印刷。 屌！我以前咪做過印刷咯。 我知道，但係就係、是即係呢個係一個好普遍嘅行業咯，可以咁講。咁同埋需要好多專門嘅人才嚇喺度，因為開廿四咁嘅印刷行。 係啊係啊係 啊。係 啊， 咁所以日夜班嘅實實有人翻工嘅喎。 係啊係啊。 多多少少都總係做過印刷咯。 啊。 咁而家唔得啦，我有啲朋友仲係印刷公司老細嚟。係 啊。 係啊，都係含咗撚嘅，因為就算當你個技術革新咗之後，咁你規模又唔夠大陸大咧。你香港先天地喺個喺個場地，喺、個場地同埋嗰個規模上面啊，你都冇可能有大陸做得咁大。 冇啊！ 同埋大陸咧有呢、這個呢啲秘密資金投資咁，你永遠都唔知道點解佢有咁多錢買。 屌你嗰啲阿公，嗰啲貪污錢嚟噶嘛？屌你！咁所以啲秘密資金香港買樓，你屌你老咩萬鳩幾二萬咩一尺都唔係人買。 所以你話早期以前係翻大陸咧？印嘢係撲街咧，咁係真嘅，因為佢係限，即係大陸，因為共產黨咧，佢限制咗新技術入口噶嘛。係。即係譬如話，你嗰個機器一定要係舊嘢先可以入。 係啊係啊，嗰陣時 你新機唔得。 抽好重税啊嘛。 好重税。 啊。 咁其實咧就係間粗將嗰個技術係壓到打低咗啊嘛。係 啊。 只要而家佢哋大把錢，想買咩機器都得。 啱啱。 即係你仲要中意影相咁啫嘛，只要尾而家嗰啲友仔個個阿毛都揸部相機幾皮嘢嘅， 係啊，以前邊有㗎？ 咁但係重點就係因為，喂，大佬佢有錢，佢中意買咩買乜咯。 啱啊！ 你吹佢唔漲喎，即係你最多少鳩佢唔識用 嘅。誒，講真一句啊，以前我哋翻大陸咧，我唔知道你有冇個咁嘅經驗，不過可能你冇。記唔記得阿媽問你攞舊衫啊？ 冇 啊，嗰陣時咧，我記得跟住隔離鄰舍問我哋攞舊衫，咁嗰陣時我哋好窮啦，邊有舊衫啊？舊都冇人著啦。咁啊，總之舊嘅嘢都要㗎啦，舊衫。 嗰陣時最要嘅係咩咧？舊牛仔褲。咁咧翻大陸，啲人真係一箱箱舊牛仔褲，咁啊拎翻去俾鄉下，咁啊匯錢就去國貨公司匯噶嘛。屌你而家邊有啲咁嘅嘢？你攞舊衫翻去海關扣撚咗你，話你帶垃圾過境啦！我屌你老母！屌你老味！而家你帶啲舊衫落翻嚟啊有，嗰洋垃圾咧帶嚟賣咧，屌！ 所以你話錢揾錢啊，所以而家唔當你唔可以靠勞動力去揾錢嘅時候咧，你就唯一就係拎人哋覺得有價值嘅嘢去賣俾佢咯。咁但係你又唔可以拎住$100賣俾你賣$101咁樣噶嘛。咁但係大家其實就係諗緊呢啲嘢，股票就係其中一個咁嘅地方。 講股票啊，嗱股票我唔講啦，寶寶龍叻過我啦，因為起碼佢賺到錢啦、即係我冇錢交税都係揾寶寶龍啊，行龍唔借錢咯，屌佢老母啊，筍哥。第二樣嘢我想講錢揾錢咧，即係嗰日我睇咗新聞透視有個節目，即係香港真係我唔知點解會變成咁撚樣，即係我自己都真係打撚咗個突。咁咧話說有一個女人打電話上去就話我自己就做律師嘅，個老公就做醫生嘅，買樓買唔到。咁啊寶寶龍就話：喂，會唔會佢買啲好撚貴嘅樓啊？嗱，咁咧話說啊，牛醫生有個朋友咧就住元芳樓上。咁咧淨係供樓供撚到氣咳，咁咧元芳樓上而家差唔多成萬鳩幾蚊一尺，哇！我屌佢老母，萬鳩幾蚊一尺喎，千幾尺單位幾多錢啊？一千尺，嗱當佢$12一尺啊， 咪1200萬。 屌你老味啲點供？你做個醫生，屌你而家政府做個幹收等都係得個廿雞，屌你老味十幾雞啦，廿雞差唔撚多，你點供？銀行唔信你啊，大佬。即係你狂收盾，你講緊差唔多都屌你老味四張尾問尾咁樣五張嘢頭，你先升到上去。 不過又講到實嘅，講真咁少處人可以買到一單位，其實佢嘅單位個提供亦都係好少嘅啫。 同埋嗰啲即係好老實講啊，筍哥全部都大陸閪嚟嗰啲。 係啊。 即係你冇見過香港人住嗰度啩？屌你去元芳，你有冇去過元芳食嘢啊？樓下嗰度。 有啊有。 哇！屌你老味，你去到深圳咁撚樣，香港人去深圳好似去咗尖沙咀咁。你發唔發覺係咁啊？嗱，琴日我先同阿寶寶龍去尖沙咀買嘢，你發覺好似去咗咩？去咗深圳咁咯。但你而家翻深圳好似去咗咩？去咗尖沙咀咁啊！屌你老味，真係調撚轉咗。而家香港人想去消費，內地人落嚟消費。我琴日見排 LV 條隊嗰啲，得一批友仔係香港人，成條隊我諗嗰度三四十人，全部都係阿燦嚟。 誒，琴日唔係好似之前去有個 job 去影呢個沙田有個豪宅咁樣啦。係沙田都有豪宅，即係咧心諗講緊幾千萬，我肯定唔會住沙田。即係咧嗰啲友仔去沙田嗰度住，有個即係去嗰度，唔係我哋去影豪宅咁樣。咁然後咧嗰間公司又好撚 cheap 嘅，即係咧譬如我哋如果有時去幫佢做廣告嘅時候咧，你應該嗰個地方咧係唔開工嘅。即係應該係留俾我哋去。 係，佢照開。 咁佢照開，咁照開都冇所謂嘅。跟住然後咁，我哋又增多啲見識嘅啫。然後咧就見咗幾批人上嚟睇樓，咁嗰個樓就唔講邊度啦。咁但係就有60多樓嘅。咁啊上到去嘅時候咧，就見到一個師奶拖住個學生書包。咁個學生書包係都拖 keep 仔嚟嘅，上面有個 Hello Kitty 乜咁樣噶啦。 屌你，肯定係錢嚟啊，諗都唔使諗啊！ 然後咧就上嚟睇樓，咁如果你譬如話你平時用一般人嘅香港眼光一睇，又覺得屌呢啲人唔係咧係買， 屌你啦呢啲先係買嘢啊細佬，屌 你有冇見到有條友嚇著到爛身爛世走入 Tiffany 買鑽石？ 有啊，我話俾你聽啊，筍哥嗰日咧我同阿寶寶龍，阿寶寶龍咧就話去因為佢只腳啊冇指外翻，咁咧就需要著一對即係非常之舒服嘅皮鞋翻工，咁話同埋即係平時要著啲舒服啲嘅鞋啊，因為佢。即係嗰嚿勸骨太大，咁訂做都訂做過 N 咁多對都係唔得，已經唔係去啲平價地方訂做啊！嗰陣時試過同佢去呢、這個飛甩雞毛，嗰陣時飛甩雞毛唔知道搞啲咩 promotion 就有訂做平底鞋服務，即係有踭嘅鞋啦，高踭鞋。咁佢好恨有對高踭鞋，嗰陣時哇都要成兩雞嘢一對啊！都係著唔到，因為個勸位太大。咁啊，就同佢去巴黎出名就係啲鞋舒服啦，去 Toes 睇。我話俾你聽，兩間鋪頭全部係咩人呢？大陸人，最大陸人都唔緊要。我咧，琴日去尖沙咀，咁如果琴日大家喺尖沙咀撞到我咧，就即係你都撞我唔到啦嚇。我亦都唔會話俾你聽，即係我係搞護士啊咁樣。我話俾你聽，而家唔俾食煙噶嘛。我喺尖沙咀嘅巴黎裏邊見到一個大陸客，嗱、那個大陸客咧就即係拖扶老攜幼嘅。咁咧入面應該係掃緊貨啊，因為佢買嘢嘅時候咧就佢一路食煙，嗰個人大過煙灰缸明唔明？ 屌你！我同寶寶龍講，哇，唔知我食得唔得？喂，九護士唔好啊，千幾蚊口啊，屌你！哇，佢食又得，佢唔緊要啊。 佢點解唔俾你？ 即係你諗下，屌你老尾，你買幾撚多嘢去入邊，佢又係咁食煙。屌你老尾，你試下你喺入邊食煙，砰！柒你走啦，細佬，唔買嘢仲喺度搞搞震，屌你老尾食煙啊嗱，食屎啊你份啊！係 啊， 即係你睇而家啲大陸人嗰、那個即係錢嗰個嘅嗰、那個概念啊，即係對佢哋嚟講，我覺得可能係第一佢哋嗱揾得多係有嘅，第二樣嘢佢哋有個前景，今日冇，聽日有，後日冇，大後日有。即係有一次我翻去大陸，咁咧就識一個揸白牌嘅哥仔，揸白牌嗰個人講：屌，我好過你香港人啦，我20蚊一個，我一日再嗱五個一車。我一日再十车嚟咧，好过你喎，真系，系咪啊？你有数得计喎，系咪啊？一嚿水嗱，五二得一十，十车一千银咯， 一千银咯， 系嘛？一个礼拜7000，好过你啊，真系！你而家大陆20蚊个坐白牌的士唔好贵啊， 系啊系啊系啊， 啱啱仲好合理添，咁佢真系好过我哋喎。你在香港坐白牌，屌你老尾，你夠人拉啦！屌你，你保釋都未能夠啊，大佬。係 上面同埋個柴油車個油錢又平咧。 係啊，即係你話錢揾錢，香港已經係冇咗呢啲咁嘅即係小技能、多效益嘅嘢。你唔使講咩啊，八幾年賣小販，嗱我都賣過橙，我同阿平仔，我喺火炭賣過。你而家試下喺賣橙，我屌你老尾拉都未能夠跑咯，屌個老母，你買對 Nike 波鞋 Air 都唔能夠去快啊！即係你真係走撚到氣咳喎！屌你老尾，你走撚遠啊！屌你買京風散買寶英單食都唔撚夠啦！即係你買雙橙，屌你老尾都要咁撚樣。你大陸冇呢啲嘢。 係啊，你諗下講緊你以前係冇到你走到冇路行嘅時候，你仲可以喺街邊度買下嘢。 係啊， 即係或者我前幾日好笑，我喺錦田嗰度咧有一條錦田橋咁樣，今日行去西鐵站啊。係。咁我見到一班僆仔金毛甩毛咁樣啦，五個人啦，咁然後就圍住一個爐咁樣煲魚蛋。跟然後咧好熱情喎，因為條路橋好窄嘅，你一定會見到佢嘅。 哦，我知邊度。 跟住咧，然後咧佢就話：喂，佢哥仔買串魚蛋食下，自己整啊咁樣。跟住然後咧，咁我眼睛睄一睄啦，咁樣，喂睇咗買啦， 屌你唔係話睇咗買， 跟住就咧，哇咁撚型，跟住然後咧，我心諗呢個即係因為錦田呢個地方，你即係差佬都費撚事嚟管啦，費撚事嚟管啦，咁撚遠， 同埋啲牛屎飛我撚惡㗎嘛，屌！ 然後你幾條友喺度，幾條僆仔賣魚蛋咁， 啱啱又唔係作，又唔係咩作奸犯科， 我作奸犯科啊！但佢唔係走份啦， 係啊，屌！ 即係喂，大佬，即係其實如果有機會，大家揾正當錢，大家係想去揾嘅。 啊， 呢個我不過香港冇咗呢啲機會。 阿筍哥，你講一樣嘢，我又想搭下爹嘅，即係搶下你咪。我八幾年嘅時候，90年即係代尾嘅時候啦。你發過一樣嘢，好少僆仔好似而家咁中意成索 K 嗱。嗰陣時咧，啲迷幻牆都有噶。咁我記得有一間叫河東 Disco， 我諗老一輩啲人一定識噶。 河東 係啊， 我諗叫河東咁名。 河東 Disco 啊，一定識噶。你出嗰啲河東 Remix 啊咁嗰啲，嗰陣時咧落到去啲人都係咧粗嗨啊，跳下舞飲下酒啊，頂多啊食下迷幻藥啊，屌你老味，頂多啊食下大麻。冇而家啲僆仔索 K 都翻學索，點解咧？嗰陣時尖沙咀最多係咩咧？我諗你真係屌你老尾，八幾年嘅時候去赤佬，我諗你真係見到一樣嘢，周街都係賣篤魚蛋啊、煎釀三寶啊、炒栗子啊，好撚多小販嘅嗰陣時尖沙咀，我唔知道你有冇見過嗰個場景嘅，即係尖沙咀好撚多呢啲。 有。 嗰陣時邊啲人賣嘅咧？唔係阿叔喎，飛仔嗰啲金毛飛啊嗰啲。 係係係。 你諗下啦，有份嘢俾佢撈。佢哋唔會做呢咁嘅嘢噶，屌啊索乜撚嘢契啊，屌你我賣一日魚蛋，屌你老尾都可能千九幾蚊一日啦咁樣嘅，咁人哋真係去做呢啲嘢，香港政府而家搞撚到，哇！你話影響使用，我唔俾你賣，冇啦，屌你魚蛋都唔撚俾賣啦，咁做咩啊？冇嘢做，戇柒柒攞中盤啦，即係 同埋啲技術咧，其實係。即係啲友仔而家係你叫佢做咧，嫌污糟嫌辛苦啊！ 係， 譬如我見到有啲友仔炒栗子都唔係炒嘅， 唔係炒㗎，整熟佢㗎， 得個爐喺度，喺入面冇栗子，跟然後咧你咪叫佢買，係 啊，佢咪側邊嗰個筆俾你咯，屌你啦咩作假搞！ 我真係未，我因為我以前喺我舊屋嗰度咧， 樓下有炒栗子檔啊嘛，咁每次翻去探阿媽都睇下有冇得賣。 啊啊！ 因為次次我冇一次見過佢係炒緊栗子。 我未見過㗎，都屌我知邊度啊！屌麥當勞對出斜 對面。係啊係啊係啊！ 我上次買過嚟食啦， 然後 熟嘅屌。 嗰日買呢個有一次幫佢買番薯。 啊！ 跟然後咧， 佢唔係煨㗎， 係濕嘅。 濕㗎，屌佢霎熟㗎啫嘛。 佢霎熟再煨。 係啊， 佢霎熟再煨。 假狗嚟㗎，屌！ 即係我覺得 唔係同埋你記唔記得以前有啲椰子汁檔㗎，即係有個鏡面喺度榨椰汁嘅咧。而家冇㗎咯，即係人哋唔會拖部發電機出嚟榨㗎嘛。屌，以前五拉嘅時候，屌你，即係呢啲真係百花齊放。第一，你唔係走私販毒；第二，你真係正當行業，係整到地下邋遢啲啊嘛！屌你，揾啲市政使咯，請多幾個人，啱唔啱先？你俾一班人去生存到嗱低技術，佢哋都係低技術，冇讀過書啊！啲金毛飛你唔好話，屌你諗乜大學畢業啊？冇呢嘢㗎，係咪啊？佢哋低技術，想揾餐糊口，起碼少啲犯法嘢做啊！唔少啲犯法嘢做，少啲人攞綜援啊！唔少啲人攞綜援，少啲人索 K 啊！即係 你都諗緊，而家其實真係冇出路。你諗下，細佬都叫讀過下大學。雖然我走不到呢、這個經濟泡沫的尾水啊，即係好似我哥哥很不同啊，佢臨尾就搏份本事咁樣就搞緊店長啦，即係而家叫做即係都係個有錢人啦、啊、咁但係我哋趕唔切呢單尾水，跟住然後而家講緊，即係而家講緊，假如我得中五畢業， 係冚招啊！屌你！ 我而家要去思考一個問題，就係我要去處理到我嘅生活已經係有困難。係 啊， 你有時，但係咧，你又見到咧，即係呢一代又有呢一代嘅唔爭氣嘅。我嗰日咧講單笑料嚟聽，我走去麥當勞買麥旋風， 係， 跟住咧，然後咧就佢啊斟兩雪糕落去，咁啊沈漾嗰啲朱古力就咁俾我，跟住我話：阿師傅啊，麥旋風係咪喺嗰部機搞一搞嘅咧？唔係，係咪要搞嘅咧？跟住佢話：多咁樣照我隻手咁動住支嘢咁樣搞嚟 啫。係啊，屌！ 跟住然後咧，我心諗：咦，唔係我同佢講，咦，師傅手搞麥旋風有冇得機打？ 咁你點撚樣啊？ 跟住又咪嘴角咁樣撳兩嘢咯。跟住唉得啦咁樣。跟住咧嗱，我又衰衰地嘅，即係講翻個真正嘅情況咧，就係嗰時候差唔多臨收工前四個字到啦。 哦， 即係佢十點收工，我咁九點八去買咁上下啦。咁但係喂，大佬你。其實增加個功夫其實唔係爭好多嘢啊嘛，即係但係咧佢係可以 唔係筍哥，你聽我講一樣嘢啊，十年前做麥當勞又係咁多錢，十年後做麥當勞又係咁多錢，佢梗係唔撚同你搞啦。 係咁，但係對佢嚟講係好大鑊嘅，即係而家美食管理嘅範圍裏邊咧， 屌佢都唔諗呢啲啊，十鳩幾蚊個鐘我唔拆做啦，屌佢 都 係啦，即係。諗都唔撚曬諗，而家人工高福利少工作量大，好似醫院咁啊，醫院你唔好講護士醫生，有好多醫生喊曬口啊，嗱唔使講一樣嘢啊，牛醫生冇上嚟錄音，點解工作量過勞？嗱牛醫生年終係無休嘅，真係冇假放嘅，牛醫生係嗱牛醫生同我講，牛醫生而家人工70,000蚊，嗱70,000蚊冇假放。冇假放下，一個禮拜一日假係點嘅咧？星期一放下晝，星期日放下晝，即係兩點鐘之後放工。咁咧就夾埋當一日。咁你諗下佢休息嘅工時有幾耐？咁佢咁嘅人工其實同你同我嘅人工差唔多。如果你咁樣踩嘅時候，人工係一樣。因為佢冇休息噶嘛，病假你唔好諗住有病假。你病得，你唔翻工得，你揾一個醫生嘅資格嘅人頂到你個位就得啦。你可以隨時放假，但係嗰份錢係要你自己俾嘅，咁你邊度揾啊？ 嗯，哇，都幾難。 即係你唔通揾我屌你老味掛個醫生兩，我係牛醫生咁樣樣，唔得噶嘛，大佬，你要俾份證書人睇噶嘛。 咁係。 咁即係而家醫生係難做啊，同埋政府醫生亦都難做，點解呢？日日開會，我見啲醫生屌你老味，放就放五點半啊，話啊嘛，話，屌你老味七八點都未撚走，即係多嘢做到你唔撚信啊，屌，仲要冇假放喎、啊，即係。嗰下嘢先金頂嘅，有咩事仲要 call 撚翻嚟嘅？即係所以你而家你話啊係，屌你老尾做份中產會唔會好啲咧？屌你醫生都難到，律師更加慘啊！屌你老尾，我識個老友做律師啊，佢同我講九護士冇生意，即係而家啲人點解會冇生意啊？嗱，以前咧我哋揾律師會點嘅咧？有咩事徵詢律師意見就會覺得哇律師收好多錢，而家好多嘢我哋喺互聯網上可以查到啊，譬如我單案會唔會告，或者會有啲咩出路？ 一兩句說話可能安慰到你，以前律師都是靠一兩句說話安慰你的啫嘛。 同埋你要去揾揾 揾呢個法律嘅支援好難。 你想揾 case 咧，而家上網睇 case 一定多過律師話俾你聽。 啱啊，屌！即係所以你而家律師都難撈啦。佢出嚟啊，嗰個老友講，佢以前咧跟學師，即係做律師會跟師傅啊。佢話跟師傅嗰幾年啊，如果你屋企冇咩家底啊，你都跟唔撚掂，冇錢噶嘛。 嗯、 你冇钱，你仲要俾钱人哋，人哋先俾 case 你摸噶嘛？你边有钱维生啊？系、嗯、嘛？真系黑食噶佢话，你跟几年师傅，大佬几年都未冇水喎，有时嗰系嘢点顶啊？真系，即系所以而家你话话读得书又死，读唔到书又死，个市道根本即系第一，我哋个知识 open 咗，互联网个爆炸性嗰、那个影响力大到你有咩知识上面揾，即系。但是前一都讲过呢句说话，即系我哋又讲翻转头，我哋俄罗斯、东德、中国嘅共产倒台，对呢个世界最大嘅影响，系一啲高级嘅知识分子同埋高知识、高技术嘅份，即系嘅能嘅人啊，投入咗一个廉价嘅劳动市场里边。最大镬系咩咧？仲有互联网嘅爆炸，呢啲人喺互联网里边一啲资料一流出嚟，哇！屌你，你谂都唔捻使谂。有一單嘢咧，就係嗰陣時我細佬就要喺公司嗰度咧，就要起一個嘅水塘，咁咧就供應公司嗰度咧就飲水嘅。咁咧話 公司開個水塘，公司飲水。 係啊，好撚大啊間公司，咁啊要個水塘咁計啦，即係大嘅水池咁計啦。咁你要有個堤壩去圍住佢，咁、那個堤壩要計數。咁話説咧，那個老細叫佢計，佢又梗係唔識計啦。咁、那個老細咧兩日之後翻嚟就屌柒佢。喂，有冇搞撚錯啊？你咁撚樣你都唔識計嘅，我喺互聯網揾曬資料啦，傻仔！啲資料喺互聯網揾唔使錢，我使乜請你啊？啱唔啱先？完全唔使請你啊！咁你又唔得撚？即係你諗下，屌你，要俾個老細屌撚翻轉頭嗰啲嘢，即係以前你要買呢啲技術、買呢啲知識係要需要好多錢，而家唔係，唔使錢嗰樣嘢得人驚。即係最恐怖係呢樣嘢嘛！你話錢揾錢，嗱以前知識可以換錢，大學畢業嗱，嗰、那個年頭八幾年嘅大學畢業生好吃香啊！嗰陣時香港，哇！屌你大學畢業啊，哇！好犀利喎！而家屌你老母攞嚿磚頭喺旺角飛落去死幾個啦！啊，係 係係， 即係你大學畢業已經唔吃香噶啦。 所以我哋真係要唉諗下計啊！ 冇乜計喎，我覺得，即係你話諗計，喺呢個階段裏邊。我哋要度嘅已經唔係用知識去揾錢，係要用快。第一要快，第二市場冇。有啲咩係市場冇？有啲咩你快過人？即係香港呢個經濟型嘅社會，你真係即係好難去同人即係去到搏鬥。我覺得即係唔係話啊係，我哋有啲咩能耐唔得？係而家你有能耐都未必得。 係而家就係一個咁嘅世界。 啱啊。 不過我哋咁樣好喺呢個零九年年尾咁樣講啲嘢都好 discourage， 即係令到我哋嘅觀眾都好消極嘅。 冇撚計啊！屌，咁我哋再開一集零九年大事回顧好唔好啊？ 好啦 ，OK， 拜拜。